我是咪娜，在我旁边的是阿北。 Hello， 我是阿北。 因为我们私底下都这样子称呼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叫他阿北。那阿北其实是从国小吗？ 在母胎的时候， 母胎的时候就开始看棒球了。那当然从国小开始也打垒球、打棒球，反正他就是热爱棒球的狂粉。那我呢，是从以前就没有在特别关注体育赛事的人，那直到就是跟他认识的时候，才开始就是有一起去看中职啊，然后慢慢了解棒球这个运动。那其实，在台湾棒球大家都知道是国球嘛？ 是的。干嘛啦？而且我不是狂粉。 你是狂粉，你是狂粉。以前我们去约会的时候，在吃饭，他手机永远是开着棒球的转播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对面的人在跟你吃饭，而且我们刚交往，然后他就整天盯着棒球的荧幕在那里看。反正就是我们希望成立这个频道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常常可以在网络上、在新闻上看到棒球相关的新闻，或是哪些有名的球员啊，比如说以前的王建民啊、陈伟英啊、彭正明，对，那就希望可以有更多人一起认识棒球这个有趣的运动，尤其是跟我一样就是对于棒球运动有兴趣但还是不太熟悉的朋友，希望我们的频道可以就是帮你增加更多棒球相关的小知识。其实讲到棒球，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人员配置的问题，投手啊、捕手啊这些不同的位置大家其实都蛮了解的，不过我们今天希望告诉大家是关于这些位置的更多一点的认识。那比如说通常在这些所有的守备位置里面最让人知道的就是投手。那我想要知道的是怎么样才可以算是一个好的投手，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在比赛的时候投手球上面，我觉得投手的腿都特别的长，就尤其是他们在丢球的时候，那个腿跨出去，其实都离投手球有一段距离。是腿特别长的人，就是适合当投手吗？ 没有，也有腿很短的投手。 比如说， 不好说。可是投手，我觉得投手要成为一个好的投手，应该就是三个最基本的要件。 嗯， 速度要有一定的水准，控球也要够稳定。最重要的是他心理素质要够强。 心理素质够强的意思是什么？ 他要能够很沉稳的去面对一些比较高张力的状态，例如说满球数啊，例如说会遇到很强的强打者。 哦，我懂，因为他必须站在投手球，那尤其我们在现场很常看到他投手球面对其实是观众席，那我们通常敌队在就是准备投球的时候，我们会就是呜呜呜一直发出一些声音嘛，那他要有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去对抗这些外界的声音嘛。 其实你常常会看到有时候投手他会往观众席丢，就是很 生气。 没有啦，是溜球。 你不要一直乱讲，我们今天不是在教大家一些基本的知识吗？ 是没错，可是看棒球的时候有趣就是看到投手溜球。 所以到底是真的是冲着观众来还是 溜球？ OK， 那没问题，溜球就溜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想要知道的是，比如说通常投手，我虽然不太懂棒球，但是我知道投手还有分成先发投手嘛、中继跟 后人 投手，对对对。那这三种类别他们是怎么去被区分出来的？就是这些三种不同的球员，他们各有什么样子的特性？ 就基本上两个特性决定了是什么样的投手，一个是投球局数，一个是出场的时机。先发投手就是投球局数长，也是第一个上场丢球的投手。 嗯， 但你也可以也有那种只上了一局的先发投手啊。 为什么？ 被打爆啊？ 不是啊、那他这样还算先发投 手？他还是先发投手，只是当天丢的不好被打爆了。 哦，了解。所以正常，那我们讲正常，就是正常来说的案例是怎么样？比如说先发投手，先发的投手他的局数应该是要多少才是在比较正常的范围里面，对， 合格或者是好的投手，通常会有一个东西叫优质先发。 嗯， 优质先发就是 六局以内失分在三分以下就是好的投手，所以也表示说一个投手他能吃到六局以上就是好的投手。 嗯，了解。 先发投手。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救人投手，就救人投手他出来时机是什么？是比如说是这队落后的时候吗？还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他会被叫出来？然后怎么样称作后援投手？ 后援投手有分呢、欸， 嗯， 有分终结者跟就是一般的中继投手。后援顾名思义就是先发之后的后援， 嗯， 后备资源。对，那如果是以终结者的角色来讲的话，其实就字面上意义，他就是要结束比赛的角色。他出场的时机可能就是会是在球队领先，或者是最后一局，然后比数很接近，可能是平手啊，或顶多落后一分、嗯，然后他们想要抢胜的时候，就会丢出来这个投手。 了解了，所以他是在一个胜率不算低的情况之下出来，然后要冲出最后分数的那个感觉吗？ 他应该不是冲出最后，他是要守住最后分数的。 守住最后分数。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失分很多的情况之下，会最后会被叫出来的选手，你们会怎么样去归类啊，或是怎么样去定义？ 那种投手也可以称为后援投手，可是他大概就是清道夫的概念。 清道夫？ 对啊， 收垃圾， 就收拾垃圾时间。他等于就是他，其实他们也蛮伟大的，他们等于在保护所谓胜利组的投手。胜利组的投手就是领先的投手， 因为他们会去，就是这边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投手其实在计算上面，他们会去算他们的那个 失分率， 失分率，失分率。所以，他刚才讲的这个的意思是说，有一些投手他就是失分率非常的低。那如果在 落很多分的时候上来，因为投手他就是运动员嘛，所以他丢太多一定会， 受伤啊， 会出现状况。那落后比较多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比赛他其实才教练会认为说，哎、欸，好像这个比赛胜算已经不高了、 嗯。 那这时候就不会再把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终结者啊，或者什么胜利组的投手叫出来，嗯、因为你这样多丢多伤害投手的生涯、 嗯， 所以就会有请一些可能是比较年轻的，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、境况比较不好的投手来做收拾残局的动作。 嗯，了解了解， 吃掉 局，尽快结束比赛、 啊， 然后也给他们一个练习的机会，这样子。 啊、因为比赛毕竟就是九局，那你们九局没打完，就是得继续进行。 嗯， 对，所以其实这几年职棒也有看到，常常是那个落差分数很大，然后野手上来丢。 野手？ 对，因为野手平常他就是打击。然后顶多传球就是传一垒， 所以 但是有些野手，因为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，很多小朋友他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有投手身份的， 嗯、 所以也是有这种状况。你说17-0那种分数很巨大的时候， 对， 教练不想再烧投手了，反而叫野手上来丢，反正我能抓一个出局数算，早点结束九局的任务。 了解， 对啊，保护投手的方法啦。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除了先发跟后援之外。还有一个是 中 继投手、 嗯，对。 那中继投手是不是里面有分长中继跟 短 中 继？嗯， 这怎么样去分？ 长中继、短中继讲直接很，其实很直白，可以了解，就是一个是丢的很长，一个是丢的很短。 局数嘛， 就是大概短中继大概就是抓一局， 嗯、哼哼 长中继大概就是抓2-3局，或甚至更长，因为它主要是取决于前面的先发投手的状况。因为如果先发投手他不能丢完6局，不能丢完7局，那势必9局里面还会多出3-4局，必须要有人分担、 嗯。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个角色，他就叫长中继，他会出来丢3-4局，等于说是一个 UB 先发的概念。 哎、欸，可是这里我有个问题，假设他是、嗯、一个长中继的投手，那他跟先发投手在教练选的那个条件上有什么不同啊？因为他其实。搞不好他丢的局数差不多啊， 就是信任了。先发投手他会一开始叫他上来，表示教练就认为他比那个长中继更有能力吃到6局。 嗯， 只是你总是得 UB 一个人在长中继后面，所以其实以教练心中的排行，还是能排上先发的投手会大于长中继。长中继通常因为假如说一个礼拜有5场比赛， 对， 那我们就会分了1号先发、2号先发、3号先发、4号先发、5号先发。 嗯， 那长中继其实的概念大概就是6号先发。 了解，就是预计可能 预备的先发人选， 对， 所以你在排名上面他就是第六名啊，说是这一点。 那我们来统整一下，所以先发投手呢，通常就是其实教练是认为他的表现是最佳的选手，然后他的稳定度比较高，他可以持续的投六局以上，这样子的选手。那在后人投手的部分，反而是他是可以最后做这个防止失分， Ending. 对，把整个局数就是追回来的那种角色。 对， 那中继就算是借在先发跟后人之间的投手这样子，那基本上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，就是不要失分， 守住胜利。 蛮想知道，就是其实，在教练心中到底是先发比较重要，还是最后那个 closer 重要？ 都重要，因为承担的东西其实不一样。先发投手他必须承担一个完整的比赛的内容，那 closer 其实他是承担最后一局的高张力，因为常常最后一局，通常比赛都是这样，你进到最后关头，其实你不无论是自己的队友还是对手，他的情绪一定会比较高涨，甚至这时候会出现比较多比赛的变局，所以这时候终结者他必须心脏很大颗，他要能扛住出现的危机，或者是扛住对方亢奋的心情，还有时候想逆转的心情，他必须要用他的霸气把他压下去。所以台湾很多的终结者，其实平常生活上看他，你都觉得哇很凶的那种感觉。 我知道有一个之前那个兄弟 小肥刀 ，对，现在已经不 去富邦了， 他去富邦也不肥了。他应该就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救人投手吧？ 对啊，你看他满手的那个，你知道。 这可以录吗？ 可以啊，这个他自己就要给别人看的、啊， 很帅，就是很 man 的感觉。 对啊，看到他都会怕。 对，那像比如说我， 可是他私底下对学弟非常好。 你怎么知道？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选手，他会分享。 了解，就是面恶心善啊， 面恶心善 。对，那我有点想知道，比如说像我们最常听到，比如说以前很红啊，王建民啊，陈伟英啊，郭宏志这些，他们都是属于先发或是终结者的角色吗？如果在先发投手里面，有没有哪些是比较有名的例子，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？ 我觉得旅外选手其实大家都会有一定的认识啦，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想要讲一些中华职棒的选手，让大家也许可以未来可以看看中华职棒，了解看看什么样的投手，例如像是中信兄弟的廖以中，黄恩赐， 这都是你说 先 发 投 手的角色。 对啊，然后乐天桃园的王义正啊， 都是年轻的选手。 也不一定，因为先发投手他不论年纪，你只要能够稳定输出投，其实像统一师的潘威伦，他也接近40了，可是他还是能够丢六局啊，他也是他的心态够成熟，他也不一定要用蛮力去跟打者拼，他可能用脑袋，用他的控球，用他的策略去让打者出局，他也是可以丢六局啊，对，所以先发投手他有时候吃的并不一定是那个刚猛的球威，他可能是有稳定的控球，稳定的心态，让打者有让打者出局的方式会更重要。 那如果是我比较好奇的部分，比如说像终结者的角色，除了那个小飞刀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球员，就其实现在还在场上的 终结者的角色？像兄弟其实现在是李正昌，他也跟小飞刀差不多的名字，叫小李飞刀。然后你会发现终结者都是什么飞刀， 那是人家取的， 但也是速度， 所以反而终结者的速度会比先发更快。 应该是说先发投手有条件丢那么快，只是他们更需要配速 啊。我了解，因为他需要就是很长的局数，那终结者反而其实他就是冲刺的那种感觉， 他就是要把所有的精力，他的 HP 血条在一局消耗完。对啊。 综合了以上这么多，就是今天关于投手的介绍，我们还是以一个初学者认识的角度去看。我们下一次呢，就会介绍到其他不一样的守备位置，那尤其是捕手，这也是在球队里面你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 我觉得 其实跟投手其实差不多， 相辅相成。 以上的内容就是希望大家喜欢，那也可以多多进场支持，就是中华职棒的 一些赛事，那大家一起关注我们的棒球比赛。今年很可惜没有其他国际赛，对不对？ 今年因为疫情啊，像包含原本高中生的世界杯，原本亚洲杯也要在台湾打，然后 U23 也是在亚洲打，然后包含像经典赛， 嗯， 最重要大联盟办的经典赛也取消了，就是都延到明年或者是后年。 所以今年下半年就是棒球界的盛事就是集中在我们中华职棒啦，那就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然后也关心中华职棒的比赛。然后如果大家对于投手啊或是我们刚才讲的事情还有任何疑问的话，也可以欢迎就是私讯我们的 IG 来问我们，多多发问，就是阿伯都可以帮你解答哦。那我们就下周再见，拜拜。